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施政報告,不要說那麼多 我覺得沒什麼值得說,我真的不懂得說 鮑先生,你有什麼建議? 我覺得整個施政報告最好看的是第二部分經濟的第十二節 因為這段故事一登出來後 在網絡上,很多人很大反應 我先說裡面是說什麼呢? 應該用梁振英第一身去說他說兩個月前到內地訪問認識了一位創業的年青人他繼續用年青人他在香港完成碩士課程後受到老師啟發將物業家案套現再加上積蓄和親戚的借貸到廣西闖天下 10年後今日他擁有一家進口紅酒咖啡和其他食品的供應鏈企業 每年營業額超過1億 等等,這個年輕人的背景和國際視野對他的生意十分有利 他說這位朋友經歷告訴我們,年輕人只要敢闖敢搏 用好國內外機遇,在新舊市場或新舊產業上都大有前途 他用這個例子,開拓下面告訴香港的年輕人 你回大陸是會發達的,是會賺到錢的 為何你們只留在香港呢? 但他又忘記了,他舉個例子,年輕人首先將物業家案套現 首先他要有物業,第二是有積蓄 還有是親戚會借貸的 我不知道那些錢是多少,按層樓又有積蓄和親戚借貸 我相信都沒有100多萬 如果三樣東西加起來都沒有100多萬的時候 即是說,這個例子十足十是我們歷史教科書裏的那句何不食慾名 即是說,如果你有物業、有積蓄、親戚的借貸 其實都不用去廣西闖天下,在香港都可以闖天下 去泰國都可以闖天下,就算去到哪裏都可以闖天下 這個例子令香港的年輕人更加覺得他脫離了年輕人的處境 現在很多年輕人畢業大學後,都說不能夠置業、買不起樓 或者平時他們的收入,很多時都還了大學的貸款 或者平時支付他們的生活費,已經所餘無幾 當然親戚的借貸,這也不是可以保證的 他舉這個例子來做什麼呢? 作為鼓勵年輕人回大陸創業的時候 為何要舉這個例子,以及這個例子是否值得參考作為一個典型 可以很多我們香港的年輕一代都能夠模仿到呢? 更加不知道他的朋友、創業的年輕人究竟在大陸有沒有一些關係或者他的父輩是否已經在大陸有人脈他才選擇回廣西又不是選擇北京又不是選擇湖南等等這些資料也不詳細究竟這個例子是否真的可以鼓勵到香港的年輕人呢還是 令更多年輕人覺得梁振英根本在說風涼說話 還是點緊條,根本他們自己都沒有能力去做得到的路 而叫我們去走呢? 這就是整本施政報告最有娛樂性的一段 其餘派錢或扶助、環保 我想年年都差不多,那些就說都無謂 為何叫人東南西北中都要說要去廣西呢為何要舉廣西的例子這個對不起剛剛相反廣西是南蠻之地很多資源豐富大陸和梁姐經常叫重中之重 廣西南蠻是叫兩廣，是萬中之萬。首先廣西地方歷來出賊，例如最出名的太平天國匪亂 就在廣西金田村爆發。我反對，因為在中共的歷史觀裏面，太平天國不是賊，是農民革命，反抗地主階級。 張子強都大英雄兼俠杜羅賓漢。我不知道。入到那個蘇什麼，那個什麼？ 入到 劫五間觀塘金譜那個。那個哪位大英雄？葉繼歡。葉繼歡這些是嗎？ 你何必判他46年呢？如果是這樣，不如立刻放出來讓他做警務處長、政務司司長就更好。既然你將葉繼歡判46年打劫觀塘金譜和張子強判槍斃，太平天國當然是賊匪，在那裡打家劫舍， 霸土地殺地主，佔人家的農田， 奸淫地主妻女，跟共產黨做的一樣。 我沒有說什麼黨，我現在說太平天國， 都是殺地主。 你說是不是賊呢？ 當然是賊，這些是匪。為什麼不在江蘇、廣東、中山番禺、廣西？ 因為第一,廣西歷年 歷代都是一個頗貧困的省份。廣西是一個山國，它與廣東不同。廣東南潘順、珠三角一帶河道交錯，你看珠三角、虎門、東莞是平原，它有很多水田、稻田 廣東菜，你知道嗎？廣菜就是以順德菜，不要說是客家，以順德菜為粵菜之正宗。廣西有社野味，廣西沒有菜，你何來廣西菜？是社野味，吃蛇、穿山甲、果子狸，那些非洲的社野味，吃人做，一個二個劃到大花面，光脫脫下面圍巾，圍條布，拿著矛，對著山豬，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但是這也是後來李白、李宗仁和白崇禧在那些軍佬首先說為何說廣西是窮因為它的地形的問題 它是很少的平原,它是狹小的盆地 但是那些山地是不能種米的 不能養魚,只能種雜糧 亦沒有水利建設 例如柳州這個地方,叫環山為田 周圍都是山 田種些旱禾 還有那裡的雨水沒有廣東那麼充足 所以廣西很多土地是貧瘠的 它的耕種量的比例是相當低 當然後來因明末清初時 因為明末張獻宗在四川大開殺戒 殺到人頭堆到山 所以有一批四川人當時在北入了廣西 他們很多住在桂林 所以你現在聽到桂林官話是與四川話雷同 譬如吃了飯沒有 這些是與 聲音、高低抑揚跟四川話差不多，張獻宗這個另一個農民的大賊殺人如麻，當時趕了一班客民走到廣西居住，他的農業生產量低於江南各省， 廣東比不上,更何況江浙。 為何金田村可以在那裏爆發太平天國？ 這個太平天國時期,在廣東省,尤其是珠三角， 當時英國的傳教士早已在19世紀初,已經在廣州、佛山、番禺建了教堂， 以及有13行。 但當時廣東省的基督教傳教已經很發達，獨獨是廣西那處就是野蠻蠻荒之地。洪秀全聲稱自己發夢，見到上帝告訴他他是耶穌的契弟。洪秀全明明是廣東花縣人，他不是廣西人， 他其實是現在的廣州郊區人，他是花縣人。為何他不拿著聖經在廣東珠三角鄉下附近講耶穌？ 很簡單，有很多教堂、大學、傳教士，因為沒有人相信，因為廣東人有見識。當時的廣府人已經見過真正的鬼佬傳教士和教堂，所以洪秀全的人要走進廣西 那個那個叫盲目,你知不知,搞到是有人信啊,你話係咪盲中之盲的你話,望落8193多個。多小天下事,征服秀堂中。光明頂。偷機爆圍衝。 洪秀全在廣西搞戲,因為廣西的人民百姓特別愚昧， 因為那裏山區出窮人,尤其那裏山洞多， 在那裏一作反,好像雲南一樣,赫斯特地營， 很多石林、山高山,朝廷派兵進來都進不了。 所以廣東整個珠三角已經有很多英國的傳教士、教物、教化， 廣東的子弟讀英文、法治、理性，再加上建了很多教堂，所以洪秀全在花縣一帶在廣州傳教是沒有人騷擾的，去到廣西就可以了。根本洪秀全是精神病人，他找了幾個聚集1000多礦工，裏面有這些早期的同志叫蕭朝貴，不是你老友的蕭朝信、蕭朝貴、 馮文山在廣西搞事,然後一直殺地主、搶人的田,又說將田拿來共產。太平天國是一群賊匪,不是我說,這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導師馬克思所說。 在1862年,馬克思在他的《中國紀事》一文中這樣說， 中國的太平天國之亂,除了改朝換代， 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和理想。 太平天國給予民眾的驚恐,比起舊統治者所賦予的驚恐更甚。 太平天國全部的使命,僅用醜惡萬狀的破壞來 停滯腐朽對立,或者破壞沒有一點建設的苗頭。 馬克思繼續說， 太平軍就是中國人的幻想,那個魔鬼的化身， 但只有在中國才出產這類魔鬼。 這類魔鬼是中國這種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 這是馬克思說的,不是我說。 孫中山在一個同盟會所辦的文報裏面發表一篇文章叫《哀太平天國》。 他说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那班人到了南京互相争做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这个孙中山说。所以洪秀全 楊秀清這班廣西賊是一班醜陋的魔鬼，這是中外早有定性。廣西後當然不只是洪秀全，後來還有最出名的廣西堤都叫陸榮廷體相，出名叫做吳衰拿來衰。為什麼呢？因為陸榮廷也是一個 知識水準多低的一個軍佬。陸榮廷當時是做廣西督軍，兼任兩廣巡閱使。他聽說廣州城隍廟有很多上士，他有一天辦了一個生意佬，就去 廣州城隍廟是但找個趙田溪坐下，旁邊就坐跟班，接著就說要看照片。上士你知道當時沒有報紙，不知道這是陸榮廷，就以為他是阿貓、狗亂吹一通，接著就看你的衰樣死到臨頭，你幸好來找我，不過你發吧，我幫你轉找。後來陸榮廷回去見到不准， 於是大發雷霆，喵喵聲在廣州傳為笑談。廣西故事未講完，明晚光明頂繼續。 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